山上的清泉源绕着青松，松苍中的

翻什么呢？翻这个铁片儿。哎，今天您别看曲种啊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这翻活就都岔不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莹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，我不知道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啊，搬到还是脚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，我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脚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Yeah.